四，背诵诗歌。硕鼠，选自《诗经》。硕鼠，硕鼠，无食我黍。三岁贯汝，莫我肯顾。是将去汝，是彼乐土。乐土，乐土，原得我所。硕鼠，硕鼠，无食我麦。三岁贯汝，莫我肯得。是将去汝，是彼乐国。乐国，乐国，原得我直。硕鼠，硕鼠，无食我苗。三岁贯汝，莫我肯劳。是将去汝，是彼乐郊。乐郊，乐郊，谁之永豪。